嗯，是的，对，因为2015年那一年刚好是国家留学基金委的公派到意大利去访学，那么刚好有一个这个比赛就去参加。 嗯，特别奖是 就是有一个在一个可以给你一个在歌剧节就是音乐节去演出的一个机会，那么当时是出演的是一个歌剧叫艺术家的生涯，是普契尼的歌剧，然后在里面是演女主角咪咪。 哦，嗯嗯，你是抒情还是花腔的高音？ 抒情女高音。 抒情女高音， 对的。 嗯，那么赵丽丽呢，今天来的这两位，赵丽丽和韩鹏，赵丽丽是韩鹏的爱人，夫妻两个人一起来到我们的节目做客，真是太好了。那更重要的是，两位在这部歌剧《方志敏》当中呢，演的也是一对夫妻。 嗯，对的。 嗯，方志敏和他的爱人 廖敏。嗯， 对。那其实对于方志敏这个名字大家都是家喻户晓的，他不仅是一位志存高远坚贞不屈的无产阶级的革命家呢，同时还是一位很有文采的诗人。那相信韩鹏在演这个角色之前呢，肯定也是做了不少功课了。 对的。 嗯，你眼中的方志敏是一个怎样的人？ 首先呢，他应该是一个英雄式的人物， 嗯， 但是呢，我觉得他作为一个普通人呢，他又有那个革命的那种浪漫主义的色彩，因为他又是一个儿子，又是一个父亲，又是一个丈夫，他更多的是一个普通人的情感去看待这样一个英雄的人物。 嗯，而且他还是一个诗人，非常有文采。 对，非常的有文采。 嗯，那么在上半场的第一首曲子呢，就给很多人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嗯， 这是一间囚室。其实这是一间囚室，应该是整部歌剧当中的一个主要的场景。 对，它是贯穿整部剧的始终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情景，就是方志敏在狱中。 嗯， 然后另外的一半都是方志敏在狱中的一些想象出来的场景，包括他曾经的一些生活场景。 嗯， 所以说整部歌剧呢，就是有这样一个在虚拟和现实当中在不断的切换。 对，尤其是这一首是方志敏跟代表敌对势力的高强合唱之间的对唱，特别有特色，而且也很好听。 方志敏当时他虽然是做好准备要去入狱，但是当真正面对这样一个监狱的环境的时候，他还是有很多的陌生的这种感觉，所以说他在这时候在观察这个监狱的时候，唱出了这样的一首像一个小的咏叹调吧，叫《这是一间囚室》， 全剧的开篇。 对的。 Thank you. 听到了这段音乐当中的同音的重复，听上去特别有力量。 对的。 嗯，而且之后的那种音阶的上行，感觉真的是很能够唱进人的心里的那种感觉。 对，它其实是一种就是内在的一种给人的一种力量。对的。 嗯， 那么你在演绎这一段的时候是一种用一种怎样的声音或者怎样的声音表情？ 其实这段的声音上可能用的并不是特别的多，但是我感觉是在你的内心的一种力量会运用的非常的多，因为这是凝聚了很长很长压抑了很长时间的一种情感在这一刻瞬间爆发出来，但是又不是那种通过嘶喊式的去爆发。 嗯，是刚刚进监狱时那种沉重又愤懑的心情。 嗯 嗯。那今年的本月15号到18号的再次上演，它肯定已经不是第一次了。我记得第一次应该是在2015年的年底首演。 对。对的。 嗯，那么这次呢，应该是演过几轮了？ 应该是第四轮了。 第四轮了。嗯， 嗯，刚刚我们听到这段是你的参加的演出吗？ 这段 是你的唱段吗？ 这不是我演唱，这是当时我跟薛浩银我们两个人同时扮演方志敏，这段录音是他唱的 A B 角。 对的对的。 嗯嗯。那么这次的演出呢？ 这次演出我是 也是 A B 角吗？ 也是 A B 角，我跟国家大剧院的另外一位男高音歌唱家王冲，我们两个一起来扮演方志敏。 嗯，然后韩鹏和妻子赵丽丽，你们两个是分在一组。 啊，对 的 对 的， 一组。 嗯， 在你们以前的这种歌唱生涯当中，有过这样的合作吗？ 没有。 在一部戏里 第一次。 是的。 第一次 有这样的机会。 对对对。 嗯，不仅在一部戏里，而且在一部戏里还是夫妻。 对。 对的，饰演的夫妻，还是觉得很有缘分的。 很有缘分。 对的，也很感谢方志敏这部歌剧。 对，当时刚接到这样一部戏的时候，说我们两个可以同时来出演，所以我们两个。 这是谁的主意啊？ 其实并不是谁来决定的，就是我们两个刚好来试唱这个戏都选上了。 哦。 所以说这是一个非常好的缘分，这部戏。嗯。 就是每一次国家大剧院的选角色的运作的模式呢？ 模式，对，它是它 是 来来要试唱的。 要试唱。 要看就是谁适合这个角色。 嗯， 是。 就是他在一部戏当中的几个主要角色会， 他都是通过试 唱 会的形式， 很多人 对都会 来选 拔。 对 对 对。 嗯。那么在前几轮的演出过后呢，国家大剧院好像对这部歌剧又进行了一些新的修改或者说是打磨，是不是跟以前的版本相比有很多变化吗？ 可以说经过第一轮演出之后就有了很多的修改，然后呢给女主角妙敏增加了一个非常非常好听的一个咏叹调。 嗯， 这个咏叹调可以说是让这个角色更加的丰满也更加的出彩。嗯，然后在很多的歌词方面做了很多的调整。 嗯， 然后也增加了一个反面角色，是一个典狱长这样一个角色。哦，让整个戏看起来就是正反对立的更加有意思， 就是张力更强。 对对对。 嗯，那刚才你说到的那一段映山红上杜鹃鸣，是不是那一段？ 对对对， 被作为主题歌。 对， 主题曲。 对，因为这个是描写江西的整个的一个音乐风格。 嗯， 所以说借用了当时当地的一个民歌的特色，所以说这段音乐非常的美。 嗯，在这儿方不方便给我们展示一下？ 好的，那就简单唱两句好了。 映山红上杜鹃鸣，朵朵都是雪染成，开遍天涯传星火，赤子向阳满胸风，朵朵都是雪染成，开遍天涯传星火，赤子向阳满胸。 能够听得出来，赵丽丽在演绎这一段的时候真的是用心在唱，充满了深情。 我也是第一次听第一次听 这段录音，这是现场演唱的版本。 对的，现场的。对，是听起来还是自己内心还是很激动的对， 那种心里的东西我觉得能够听得出来。 因为当时演唱的时候还是情感我觉得还是很充沛的，因为唱这段之前也是一个舞台的舞美的形象也是非常唯美，所以而且对这个旋律包括整个这个妙敏的形象和她的内心其实也是做了很多的铺垫，然后再去唱这首歌确实是还是很激动，所以现在听起来也觉得心里还是有一些小小的波动。 妙敏是一个怎样的形象呢，在你看来？ 我非常非常的敬佩这一个角色，就是很就是由内而外的去敬佩她，因为她不只是一个方志敏的妻子，方志敏孩子的妈妈，她也是一个革命者，她跟方志敏是有着共同的信仰，有着共同的使命感， 革命意志也是无比坚定。 对的，所以她的形象，其实塑造她的形象也是要去研究，因为她也不只是一个单一的形象，她又是一个革命者，她是也是一个军人，然后又是妻子，又是孩子的母亲，所以说他的形象还是从他的音乐风格，从他的形体上的表现啊，包括他的表演的一些具体的一些细节，还是要有一些区分。所以这个角色我觉得还是塑造起来还是很可以去推敲，经得起推敲和揣摩的。 就是他有坚强的一面， 对的，也有 温柔的一面。 对的，对， 非常丰满的一个角色。 对的， 你刚才说到唱这首歌的时候，舞台的效果特别好，特别美。 对的， 是不是都是映山红的画面？映山红元素， 是因为它是虽然是在浴室里唱的这首歌，但是 在哪儿？ 浴室，对，也是在囚室里面，监狱里面。但是它的后面的舞台后面的一个背景是一个投影，上面是有一些动态的映山红。就是盛开的这种动态的画面，非常非常美， 是这种投影大屏幕。 对的，非常美，因为这种它的动态的这种盛开其实也是寓意着一种希望。 在舞台上也是自始至终，自从加入了这首歌之后，大量的运用了映山红的元素。 对， 其实这也是一种浪漫主义的， 是 浪漫主义情怀 的 一种 是的 体现。 是的。 那刚刚韩鹏说到他的舞台是现实和回忆， 对的， 想象， 对，他是在现实当中就是他在监狱里边，然后他会回忆之前的一些生活场景和他想象中的一些将来的一些生活场景，所以说他是在虚拟之间来回切换， 也就是说现在和过去或者是现在和未来， 对 时空之间的连接。那么在这部歌剧当中呢，还运用了一些民歌的元素，比如《十送红军》。 对， 这是把江西民歌《十送红军》的借鉴过来一些元素， 对一些地方的音乐元素吧，可以融入到这样的一部歌剧当中。 我们听听看。去并不是我们以前听到的熟悉的旋律， 对，这重新创作的一个十送红军， 并不是拿来直接用的， 对， 新写的， 对，新创作的。

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本市部分地区出现了分散性雷阵雨，雨量分布不均。今天夜间到明天上午，本市将有雷阵雨或阵雨天气，西部沿山一带雨量可达小到中雨，请注意防范。明天气温将明显回落，市气象台在16:30解除高温黄色预警，高温天气缓解。来看具体的预报，今天夜间多云转阴有雷阵雨，南转东风1到2级，最低气温25度，最大相对湿度95%。明天白天阴有阵雨转多云，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0度，最小相对湿度60%。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职场的自信，生活的温馨，朋友的欢愉，家庭的和谐，家味添活力，人生乐逍遥。同仁堂牌家味逍遥丸。 下面是穿衣气象指数预报，明天白天的穿衣气象指数为7，适宜您穿薄短袖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 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 97.4兆赫， 974饭店资讯。 顺义建鼎金辉体育温泉酒店开业在即，现招聘各岗位精英人才，招聘电话69408726。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周六影视大盘报收2.88亿，西红柿首付1.75亿，累计18.65亿。狄仁杰之四大天王3153万，累计4.92亿。风宇宙2133万，累计5141万。小偷家族1814万，累计3204万。周六市场大盘环比上涨37%，全国单日综合票房回升至近3亿的水平，但本周末市场表现远逊于去年同期《战狼2》票房大爆发。《西红柿首富》上映9天，累计综合票房已逼近19亿大关，接连超越《功夫瑜伽》和《寻龙诀》等片，挤进全国影史票房前10名。狄仁杰之四大天王累计综合票房即将突破5亿关口，虽然持续被《西红柿首富》压制票房，但也有稳步回升。代表国漫的《风宇宙》和文艺青年偏爱的《小偷家族》票房有小的突破，《小偷家族》综合票房累计破3000万，远超《失之愈合》上一部作品《第三度嫌疑人》在中国的票房452万元。以上信息由小月编辑播报。 感悟艺术，提升品味，收获快乐。改变从这里开始，从每周一小时开始。北京音乐广播，国家大剧院，让艺术改变生活。 这里是让艺术改变生活的国家大剧院节目，我是于云。今晚为大家介绍的是本月15号到18号国家大剧院的原创歌剧方志敏的演出，特别请来的是主演韩鹏和赵丽丽。那么在戏里呢，他们演的是方志敏和妙敏一对夫妻，而在戏外，在生活当中，他们也是一对真正的夫妻。在这部戏当中，方志敏的革命生涯里，其实最让人感怀让人深思的，其实是他在深陷牢狱、忍受死亡威胁和疾病煎熬的时候，依然是拿起笔来做武器继续战斗，写下了百余万字的文稿。在可爱的中国当中，他也描绘出了自己的对于未来的美好的畅想。 对的。 嗯， 因为方志敏呢，他在狱中，他其实做了很长时间的监狱，在里边，之后呢，他是因为有一个优待室，所以他在监狱里完成了很多的，写作，有《清贫》呀，《方志敏自述》啊，最后还有我们一直传承下来的《可爱的中国》这样一部著作。 嗯，那么正是这一点才让人对他有一种深深敬佩。 对的。 嗯，他有一首咏叹调，我记得特别感人。是他在死亡是去在死之前还是死之后，有一首《假如我能生存》。 假如我能生存这首咏叹调呢，是在方志敏其实他已经是死了之后，然后是应该是 他想象中的自己，能够跟再跟大家去交流一下，假如我还能生存的话，我希望我能够再次为中国去呐喊，还是最后那一点残存的那点爱国主义精神吧，应该说。 这段给很多人都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那么很多朋友听到这一段的时候都流下了眼泪。 对的。 能不能在这儿现场给我们唱两句，让我们感受一下他的震撼。 假如我还能生存，那我生存一天就要为中国呼喊一天。假如我不能生存，死了我流血的地方，或者我遗骨的地方，或许会长出一朵可爱的花来。地方，或许会长出一朵可爱的花。假如我还能生存，那我生存一天就要为中国呼喊。 可爱的中国当中呢，方志敏描绘的他对中华民族复兴的美好的畅想是，欢歌将代替了悲叹，笑脸将代替了哭脸，富裕将代替了贫穷，康健将代替了疾病，智慧将代替了愚昧，友爱将代替了仇恨，生之快乐将代替了死之忧伤，明媚的花园将代替了暗淡的荒地。在这部剧中呢，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把可爱的中国当中原文里的很多片段用朗诵的形式来贯穿始终。 对的。 嗯， 因为中间我们除了演唱之外呢，还有很多的台词，有很多的方志敏的原著的部分都是通过我们在舞台上去对话或者去朗诵的形式去呈现给大家。 嗯，以一种美的方式， 对的， 呈现给大家。那演员呢也以这种有一点年代感的语言的风格为大家带来了一种身临其境般的，可以说是心灵的触动。 对的。 朋友，中国是生育我们的母亲，你们觉得这位母亲可爱吗？我相信你们都是和我一样的见解，都觉得这位母亲是很可爱，很可爱的。我们中国土地辽阔广大，地貌多样， 旋律真的是很美，中国我最美丽的母亲。 对，这整首这个歌词完全是按照方志敏当时 原文 对可爱的中国里边摘出来之后去谱曲演唱的。 那对于男高音来说，你觉得这样的旋律难唱吗？他的感情非常的丰沛。 对，其实这部歌剧整个来讲对男高音都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包括现在听到的这首咏叹调，这是上半场结束的时候一首男高音的咏叹调，非常完整。 是因为他的音域高？ 一个音域高，一个是量非常的大，因为整部歌剧对于男高音来讲，这就是一个马拉松式的一个演唱， 就根本没下场， 没有下场。整部歌剧可以说两个多小时，男高音在台上唱足了两个多小时。 其实有很少有歌剧是这样子的 啊，基本上没不太有，真的不太有。 总是在换场或者是第二幕的时候， 对，其实都是在别人在演唱的时候。我们在台也一直在台上去表演，没有一刻是停住的，所以说我们在台可以说连喝水的时间都没有。我们在监狱中还设计了一个场景，就是放一个就是在监狱中的一个搪瓷缸子，然后真的里边放上水， 能喝的， 对，真的水。然后因为我们实在没有机会下台喝水，所以只能在台上就通过表演掺入到表演当中去喝水， 就是特意为你喝水补水。 对， 还 设计了一个表演。对对对，然后只能在舞台上去喝水。 端庄高贵，傲有无穷力量和乳汁，养育着他那四万万的孩子。庆幸能成为你的儿女，啊，为你流尽鲜血。我也无怨不行， 这部歌剧可以说对饰演方志敏的这个角色来说是极大的挑战，整场两个多小时始终在台上。 对的。 不仅仅是在演唱功力上的一种挑战，而且是体能上的一种挑战。 对，这个对于男高音的体能来说是非常大的考验。 对，所以我觉得您一直没有减肥也是有这样的考虑。是不是？ 对，这个因为当时在演唱的时候，大家也觉得像方志敏的演员都唱不下来，唱得下来的人都长得不像方志敏。 那两位是第一次在同一部戏当中，而且是饰演夫妻对手戏。 对， 在你们演对手戏的时候，跟其他的演员相比，是不是更有默契感？ 对，应该是在我们两个在排练当中呢，应该是比其他的组的演员呢更加有默契，而且我们在舞台上会很多的情感上的运用会更加的真实，我觉得。 那么在这部歌剧当中呢，还有很多很多的经典的唱段，其实很多朋友最喜欢的还是那首《映山红》上杜鹃鸣。 猴哥，狗年宴席喝啥酒啊？ 嘿，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玉帝大寿送啥酒啊？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平顶有只金狗的酒。 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耳边我们听到的这首应该是在全剧的中曲时候出现的，是合唱《可爱的中国》，也算是整部戏的一个 尾声 压轴的主题曲。 对， 嗯，歌词呢同样是取自于《可爱的中国》。嗯， 对， 嗯， 这是方志敏当时描写的，中国将来的应该呈现一种 心中 对新中国的样子。 嗯， 对， 其实我们当今社会已经把它描绘的中国实现了。 嗯 嗯， 就是中国梦。 中国梦， 这是以方志敏为代表的，祖国儿女们唱给祖国的一首深沉的恋歌。 对对对，是的。 这部歌剧《方志敏》当中呢，除了方志敏这条主线之外，导演廖向红还成功的刻画了一条辅线，也就是方志敏在狱中的对手胡毅。 对， 胡毅是一个怎样的角色呢？ 胡毅可以说这是为了我们在舞台上呈现方志敏，这个主创团队就重新刻画了这样一个人物， 为了烘托， 也是对，为了烘托方志敏当时写了这么多不朽的著作，当时能够传出来，确实应该是有这样的一个人物存在的。 嗯， 所以说他一开始呢，他肯定是一个反面的人物，跟方志敏一直是两个是针锋相对的这样一个角色。 就是最初他是心狠手辣的一个审讯者。 其实他，我觉着我个人认为他应该不是一个特别心狠手辣的人，因为方志敏从他的言谈举止当中看到了他还有一点男人的血性，还有一些共同的，他们两个有共同点，就是有爱国主义情怀。胡毅也是对当下的这种当时的那种情形也是表示很无奈，所以说方志敏其实是抓住了胡毅的，还是有一些恻隐之心，最后把他策反了。 就是他打动了胡毅。 对，他用自己的，哪怕自己的付出生命的代价去打动了胡毅。 有一段咏叹调，我毫不怀疑你是硬汉一条，这就是胡毅在这部歌剧当中最主要的唱段。 对，最主要的一个唱段。 残酷的现实。 和你们发展多年，几十里见过翠玉，小小的苏区。上去人心将你盼去， 可以说这部歌剧呢，通过高度提炼的这种象征性的意象，自由的跳进跳出的时空结构呢，创造出了一种既现代又新颖的，还有一点诗化的演出的样式，让大家在欣赏具有现代审美意趣的这种歌剧的演出当中呢，逐渐的走进方志敏，知晓并记住了这一位可歌可泣的革命先驱和诗人。那么为大家介绍一下吧，这一轮的演出时间，两位的出场是在哪天？ 我们两个的演出时间是8月15号和17号两场，当然我们是连续四天演出， 15号到18号、 嗯、对， 两位是15号、17号， 对， 嗯，单数的日子， 对的， 大家记住了。那么，其实用这种 A B 决的方式，就是为了让你们能够歇一天。 对，这是一个国际的惯例、嗯、在歌剧排练的这个规律里边，它是必须要有 AB 组，有的时候甚至还有 C组， 嗯， 因为歌剧演员因为它有很多的不确定的因素，万一在演出当天感冒发烧了，或者是嗓子出、一些意外情况、 嗯、 一定要有另外一组演员能够顶得上。 有过那种情况吗？ 啊，在歌剧舞台上经常会发生， 还是非常常见的，你们也会 非常多的见到、 嗯、 对， 应该会， 嗯， 对。那如果这个嗓子2个小时唱下来的话，是什么感觉？会 其实下来之后，其实连说话的力气都没有了， 没有了，多亏还能再歇一天。 啊，对，所以说对中间的一天非常宝贵。 嗯，那也特别感谢韩鹏、赵丽丽为我们带来了精彩的介绍，预祝两位演出圆满成功。 嗯，谢谢， 谢谢。那么也是特别欢迎，各位听众朋友们能在8月15号到18号来到国家大剧院来欣赏方志敏这部歌剧。嗯、我相信观众朋友们应该是能和我们演员一样被这个方志敏这部歌剧打动。 嗯嗯，也希望大家能够多多以后都走进歌剧院，能够去聆听歌剧，聆听我们的中国原创歌剧，去感受歌剧的魅力。 好，两位的演出时间是本月15号和17号，祝两位演出圆满成功。那么到这里呢，今天国家大剧院的节目也即将接近尾声了。下面为您预告一下明天国家大剧院的精彩演出。明天8月6号，北京市第二中学金帆管乐团将在国家大剧院音乐厅隆重登台，参加由首都文明办、北京市文化局和国家大剧院主办、东城区文明办组织协调、北京市第二中学承办的“做文明有礼的北京人”市民高雅艺术殿堂文明行主题活动。这次主题活动呢，将会以音乐会的形式来呈现。二中金帆管乐团将在团长张敏老师的带领下演奏他们的拿手曲目，让大家在美好的旋律当中感受高雅艺术的魅力。下面我们听到的就是乐团在2012年国家大剧院首次专场音乐会当中演奏的《诗人与农夫》序曲。 你能相信吗？这是一支中学管乐团的演奏。没错，这就是二中金帆管乐团。他们的音色优美，声音干净，强弱变化很有张力。完美演绎的背后是团长张敏老师的执着和专业，是少年乐手们的努力与热爱。不少小乐手从小学到中学几乎有着将近十年的乐团经历。北京二中金帆管乐团成立于2004年，由80多位乐手组成。他们经过系统的训练和校内外演出活动的磨砺，如今乐团的演奏水平非常高。明天的这场音乐会的主题是牵手筑梦扬帆，乐团将会现场演奏朗菲尔德的作品白鹰，法国作曲家阿尔比诺尼的代表作 G 小调柔板，还有两首中国作曲家的作品，刘炽的《我的祖国》，陈丹的《庙会》，以及一首充满浓浓法国风情的《巴黎蒙太奇》。预祝这些可爱的少年乐手们明天的演出圆满成功。耳边我们听到的就是二中金帆管乐团演奏的《塞维利亚理发师》序曲。21:57，今天的国家大剧院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听。下周日晚9点继续为您介绍大剧院的精彩演出，稍后是周末夜现场，我是云云，祝您周末快乐。 这些数字太让人心动，现在购买某某全新 XC60 享3年保险补贴，至多2年零利率和18000元置换补贴，更有 T8 一驱混动，百公里加速5.3